亦在怀缅，为你孤单心亦倦，梦境到这里烟阻远，都得他这天送我温暖。简简单单都可以爱恋，快快乐乐并未常见，在他爱意里不遮不掩，心偏偏记起谁人的脸，曾话一生不改变，曾为爱你去伸展，你狠心一直走远，亦想某日重见，曾用哭泣的声线承诺我会等这天，惜世界太多欺骗，是注定无法改变。在怀念，为你孤单心亦倦，望景到这里烟阻远，都得他这天送我温暖。简简单单都可以爱恋，快快乐乐并未常见，谁人的脸，曾话一生不改变，曾为爱你去伸展，你狠心一直走远，亦想某日重见，曾用哭泣的声线承诺我会等这天，可惜世界太多欺骗，是注定无法重见，曾用哭泣的声线承诺我会等这天，可惜世界太多欺骗，是注定无法改变。曾话一生不改变，曾为爱你去伸展，你狠心一直走远，亦想某日重见，曾用哭泣的声线。 时光的彼岸，身影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泪再也不愿为你滴流，雪再也不愿为你倒流，我爱你爱了很久，也忍你忍了很久，我的耐心已不再存留，我喝了你的爱情毒酒，

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彭佳慧演唱的《幸福的小调》。这首歌听上去清新婉转，一改往日彭佳慧歌声当中那种充满爆发力的形象。陈珊妮的作曲干净又简洁，传递出淡淡的幸福。 满街都是失意的恋人啊，传唱着那般心碎的情歌，越流行越痛苦的人生啊，别让我流高调的眼泪。满街都是青春的复仇啊，传唱着更加爱上的悲歌，强颜欢笑的悲欢离合啊，是否有个人真正值得。 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 追求脱水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错

天真，始终不见你犹豫的眼神。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的吗？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。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老。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。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，不会如何继续你别问。 曲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 说中，心与心能相逢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彻彻底底都是为了你。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彻彻底底都是为了你。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。千纸鹤，千颗心在风里飞。千纸鹤，千份情在风里飞。 这是邰正宵的经典歌曲《千纸鹤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《千金阙歌》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伍佰演唱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冲动， 许茹芸《泪海》，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海， 林俊杰《一千年以后》， 别能留一千年 好久不见，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，越来越可爱。 陈一伦，爱情鸟。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。 尤鸿明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。 莫文蔚，电台情歌。 开放心地瞧一瞧。 张学友，忘记你我做不到。 忘记你我做不到。 卓依婷，明天会更好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。 徐小凤，风的季节。 错雨呀错雨，用的风吹。 钟镇涛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 金南韩红，美丽的神话。 永远的神话。 邰正宵，心要让你听见。 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。 千百惠，走过咖啡屋。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。 姜育恒，再回首。 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《春泥》，这首歌由哈林、庾澄庆谱曲，伊能静填词创作。那些曾经为爱的坚守，如今再次听来，令人真的是无限感慨。最浪漫的花季，最美好的真爱，都抵不过岁月的变迁。时光改变了太多的东西，也许唯一不变的就是心底那对于幸福的渴望吧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再会。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，你我沉默不回应，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，路途漫长无止境，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哭也愿意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，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迷雾散尽，一切终于变清晰，爱与痛都成回忆，遗忘过去，繁华灿烂在天际，等待已有了结局，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